你给了他全部，却从未想过自己的退路，为他全心全意付出，得到的却是分手的祝福。不想他成为你的包袱，不想看到你为他而哭，怕你爱他爱得那么刻骨，却不知如何减轻你的痛苦。你抱着我哭，那么无助，哭干了泪水也于事无补。你一直为他辩护，说他是你最好的归宿。你抱着我哭，一直在哭，眼泪流到了心底最深处。你总说没人能给你呵护，却忘了告诉你，还有我这傻傻的猪。给了他全部，却从未想过自己的退路，为他全心全意付出，得到的却是分手的祝福。不想他成为你的包袱，不想看到你为他而哭，看你爱他爱得那么刻骨，却不知如何减轻你的痛苦。你抱着我哭，那么无助，哭干了泪水也于事无补。你一直为他辩护，说他是你最好的归宿。你抱着我哭，一直在哭，眼泪流到了心底最深处。你总说没人能给你呵护，却忘了告诉你，还有我这傻傻的猪。你抱着我哭，那么无助，哭干了泪水也于事无补。你一直为他辩护，说他是你最好的归宿。你抱着我哭，一直在哭，眼泪流到了心里最深处。你总说没人能给你呵护，却忘了告诉你，还有我这傻傻的猪，还有我这傻傻的猪。